4000015151。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广购物客户体验中心开门营业喽！所有产品现场体验试用，好不好您来定，更可现场下单购买，放心消费。体验中心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14号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东侧。北广购，放心购。订购热线：4000015151。购物就在北广购，北广购物，北京电台自己打造的购物节目，为您精挑细选放心的产品，做您贴心的购物顾问，让您买着开心，用着放心。北广购，放心购。 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北广购物，我是大洋。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一款特别应景的食品啊！我们都知道，这8月15啊，中国的传统佳节中秋节就要来了。所以在我们北广购物的节目当中呢，大洋今天特意为大家推荐一款中秋节我们家家户户都要吃的月饼。但是这款月饼啊，跟我们平时吃的这月�饼可不一样啊，跟我们超市里边买的那3-5块的10块钱的月饼那更不一样了啊！绝对是一款可以说既融合了中国月饼的特色，又结合了西式啊法国糕点制作特长的一款特别棒的经典的法式月饼。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法式经典月饼的市场代理景怡，景女士，景女士你好。 你好，大洋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法式经典月饼呢，可以说是我们首次面向所有的顾客，而且也和其他以往的月饼有所不同。首先我们这一套的月饼组合呢，给大家带来的是358块钱两个礼盒的组合，而且每个礼盒呢我们都会有8块装，每一个礼盒每一块月饼都是50克的重量，所以两盒加在一起一共是800克的重量。同时给大家带来的口味也和过去您吃到的月饼有所区别了，包括法式蓝莓味的，还有法式樱桃味的，法式覆盆子口味，法式蔓越莓口味，法式提拉米苏口味的，还有法式巧克力口味，法式草莓味，还有法式玫瑰芝士味，一共10种口味的月饼。 哎呀，说的我这个真是口水直流哈！听着这个里边的品种还真多。 特别多， 一共是2大盒，对吧？每盒里边呢是8大块， 8大块，对。 这加一起来，想问一下，既然说是法式经典月饼，也就是说是由法国人设计的， 没错，是由我们法式经典品牌布洛朗大师给大家亲自设计的一款，既有法式点心的手艺特点，又有咱们中秋吃到的月饼的特色， 传统特色的、啊、 对，两个风味加在一起了、 哎、中西这个结合口味好哈。 对， 那这个组合在市场上你们要卖到多少钱一盒、 嗯、啊？我们面向市场销售的话，一般都要到400-500块钱一盒的价格、 还是挺贵的哈。 是， 但是我看这个包装也非常的精美啊，蓝色的这个小铁盒上面还印着这个法国埃菲尔铁塔的这么一个形象哈。 这个造型也是完全融合了法国那边欧洲那边的这个地域特色、嗯、然后呢包括里面每一块月饼啊，我们都会有这个锡纸的包装、 嗯、 也是包装的非常严密的。 是，外观看起来就非常的精致和精美，打开之后呢看起来也非常的不错。那么今天我们北广购物的价格来说一下，给我们北广购物的听众朋友，在中秋节如果我们想吃到这款、法式月饼，那要多少钱、 我们在北广购物的价格是358块钱两个礼盒带回去， 358元2大盒您拿回家。 对 啊，一盒自己吃，一盒送朋友。但是我相信自己您吃上一块之后您就舍不得送朋友了啊，因为味道真的是非常的棒，两盒都自己吃了。358块钱2大盒法式经典月饼您拿回家。说电话，电话呢是4000015151，4000015151。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015151，4000015151。北广购物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特别应景的时下的这个家家户户都需要必备的一款产品啊，这个月饼。8月15中秋佳节，咱们中国人呢都有吃月饼的习惯。当然了，说到吃月饼呢，这个历史也很长远了， 特别久了，从元代开始了。 而且说吃月饼呢，是有2种不同的这种传说嘛。一种是说这个打仗打劫了，高兴了发月饼啊，家家户户吃月饼，而这月饼呢，代表着是团团圆圆啊，也代表着这个幸幸福福。另外一种说法就是当初啊，这月饼里边夹的是这个暗号。 哦， 暗号不能表面拿出来，当初要传递暗号怎么办呢？就把这暗号啊夹在藏到月饼里边，传给另外一个人啊。当然这说法不一样哈，但是这传统确实在咱们中国啊吃月饼的传统。太长了啊！ 没错，但是现在的月饼啊，咱们里面加的馅儿不再是那种什么暗号了， 五仁了。 对，大家常吃的都是什么五仁果酱，还有那个蛋黄的。 蛋黄的。 但是实际上，我会发现有很多的朋友吃了这么多年的月饼，慢慢的反而把咱这传统给遗弃了，因为吃到的月饼太普遍，一点的这个变化都没有。 不爱吃月饼了。 不爱吃了。 哎， 对， 真是。 像过去那些什么苏式啊、广式的月饼，它都是用鸡蛋面粉再加植物油来做的。 鸡蛋面粉加植物油，不光是这个苏式、广式，包括京式的、潮式的，都 是 这样的。 所以大家实际上说个不好听的，您自己在家里也可以做。 哎。 但是现在我们给大家做到这个月饼啊，它的这个调味就真的是特别有特色了。 嗯。 首先，我们这个表皮用到的是淡奶和黄油，而且呢，它这个黄油还是世界最高级别的安佳丽黄油，再加上我们今天呢用到的里面的所有的馅料，刚才我也给大家介绍过，什么蓝莓口味的、樱桃口味的、提拉米苏口味的，这些馅料啊，每一个都是用到的，精选欧洲，还有这个中国特别好的坚果五仁，还有这个草莓酱来帮大家来制作 啊，所以说他制作的这个手艺跟手法还真的就是法式的一种方法， 没错。 为什么这款月饼叫做法式经典月饼？ 嗯， 就是说用我们中国人啊最常最熟悉，我们也是传统佳节中秋佳节这个月饼的一个寓意，但是它所有的做法和技艺都是来自于法式糕点。 对， 我们知道法式糕点在全世界是最出名的。 那我们这个法式经典月饼呢，我们有一个自己的制作大师叫布洛朗大师，他是在法国非常有名的主厨。那他对于美食有一种非常执着的追求，他甚至说是不惜于自己的这个课余时间，他都会到这个世界各地去，他不是为了旅游，就是为了找各地的美食。 哦， 比如说什么泰国啊、新加坡啊等等，每个国家他都会要走去尝那边的美食有什么特色。当他来到中国以后，他停留了，就是他会发现中国有很多的传统节日，每一个传统节日咱们都会有自己想吃的东西， 没错， 比如说过年咱们要吃饺子，中秋节要 吃月 饼，对，哎，他发现这个月饼它原来是可以和法国的点心相结合的，所以呢他就把这个法式的这个工艺结合一下，就是用到全部都是手工制作，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法式印象里面的每一块月饼，它都是用手工制作的，然后再加上咱们中国喜欢在月饼里面加馅料的这一个风俗习惯，然后这样两种风格一搭配，出现了咱们法式经典月饼了。 北广购物是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自己的购物节目、购物平台， 对， 所以每一个产品啊，一定是要经过我们北广购物的商审会的通过，在商审会上我们就试吃了这一款月饼。 是， 就是当时啊，在过商审会的同时，有很多个产品啊，那些个产品几乎就大家尝一下就完了， 就 pass 了。 但是这个法式经典真的是用抢这个字儿哈，不足为过。 对， 真是一块儿再接一块儿，根本停不下来。 没错， 非常的好吃。在这儿必须再说一下我们北广购物的电话400-015-5151，法式经典月饼，抓紧时间来订购。它的味道确实跟我们传统吃的那个月饼啊味道不一样。 对， 它的味道更好吃，而且更类似于这种法式糕点的这种香醇，那这种浓厚，它的那个外皮呢是很酥很软的，酥软的那种方式，它不硬，所以那种酥软的，你咬到嘴里边立刻就很酥，立刻就化在嘴里边。 没错。 再说里边的馅料，里边的馅料，刚才景怡说这次其实那天我只尝到是蓝莓的，其他我都没有尝到，因为确实同时就是这个饼少狼多，知道吗？除了那个蓝莓呢，还有什么口味？你再给大家说一说。 还有那个法式樱桃味的、覆盆子口味，还有提拉米苏口味、巧克力口味、草莓味，还有玫瑰芝士味。其实说到， 看来我那么多都没尝到。 对，它一共有十种口味。我最喜欢吃的就是提拉米苏味，因为很多人一说，哎呦，提拉米苏吃起来会不会太腻太甜了？我要说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些酱料啊，它用到的像这个什么提拉米苏，都是安德鲁提拉米苏酱。一点都不会腻，所以就是说的通俗点吧，您吃进去不会觉得齁嗓子。 对， 会觉得特别好下咽，反而还真的是后味有一股提拉米苏，像是咖啡，像是那种蛋糕的那种回味在里面。 太棒了啊！这款法式经典月饼，今天我觉得在这个时候介绍给大家，真的非常的必要哈，因为马上就要8月15中秋节了。 是， 在这段时间里面，家家户户都要买月饼，那不如您就买上这一份法式经典月饼。您拿到这个盒子，我告诉您，如果您送朋友的话，绝对拿得出手，够有面子。如果您自己的尝上一块的话，您一定为当初在北广购物选择这么一款产品绝不后悔哈， 一点都不。 说一下这款产品在今天我们北广购物的价格是多少钱，好不好？ 我们今天是给大家做到的358块钱。两个礼盒带回去，而且每个礼盒呢里面都会有配诗经还有埃菲尔铁塔的一个摆件，所以是一共有两套、 啊、 而且每一盒里面我们都会有8块月饼带回家，所以加在一起是16块、一共是净含量800克左右。 对， 然后呢做到的口味是10种口味，包括法式蓝莓口味的、法式樱桃口味、法式覆盆子口味、法式蔓越莓口味，还有法式提拉米苏口味、法式巧克力口味、法式草莓味以及法式玫瑰芝士味的月饼，都是大家没有吃过的。 好的，358元两大盒，您拿回家，法式经典月饼，好吃的月饼哈，跟我们传统的月饼有区别的，可以说是跟着潮流走的，同时既有我们中国传统月饼的特色，又结合了法式糕点的香醇和浓厚，以及他们的历史。说一下电话，我们的电话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我是景怡，我是法式经典的市场代表。那我在这边呢，也是为大家做出承诺，保证我们所有的月饼都是由我们的法国糕点大师布洛朗大师亲自设计的。同时，我们每一个月饼也都是经过了手工制作。希望大家在今年的中秋节当中呢，因为我有我们法式经典月饼的陪伴，过得更加温馨浪漫。祝大家团圆。 大家好，我是北京电视台春妮的周末时光栏目主持人春妮。北广购物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囊括衣食住行，做您生活的好帮手。春妮的周末时光也少不了北广购物的积极参与。北广购，放心购，购物就在400-015-5151。 说到吃月饼啊，这个景怡啊，有这么一个小的一个可以说是传统啊。这月饼啊，你看今天这个月饼啊，我一块都不够吃的，因为太好吃了、啊、但是原来真是说到吃月饼的传统啊、这月饼一定要分着吃。 对 啊，一定要分着吃。这月饼一家人啊一块放到盘子里边、一家有几口，比如说景怡、我景怡一家三口啊，切成三份， 对， 一人一块，这代表着是一家 团团圆圆 啊。 对， 就是咱说梨不能分着吃，但是月饼一定要分着吃。 没错，那像我们今天这个月饼呢，你也可以拿回去分着吃。当然了，我觉得大家拿回去您分着吃，就是真的是一家人一人尝一小口，都会觉得为什么只买一套这么好吃。对，因为我自己在拿到月饼，我以前我是不吃月饼的，我也是那种慢慢觉得月饼吃多了就有点腻了。但是当我自己接触到自己公司的产品的时候，我是一个人当早餐我都要吃2到3块的，所以我觉得要是在保持咱们这个中秋传统的话啊，您这个一刀切下去两刀切下去，你都会觉得这月饼怎么这么少，不够吃。 我吃月饼原来我只吃一种馅儿的，就是蛋黄的， 好无趣啊。 对对，其他的我就不吃，但是蛋黄呢也就吃半块，意思意思， 对对， 就完了。 因 为确实我觉得吃多了，它含盐量太高，就是传统的月饼它很咸。 是。 第二个呢就是它比较油啊，所以说我们吃半块吃一块之后觉得就腻了哈，这是它两大特点，咸再一个油。但是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这个法式经典月饼啊，这个大洋尝过之后啊，确实跟之前吃的月饼确实不一样。 因为它这个在咬下去的时候给我的感觉啊，就好像我咬的不是月饼。因为过去你说咱们吃到那种的月饼，要不然是那种酥式的，那个皮儿都感觉会要掉，那种特别酥，但进嘴以后你会觉得干干巴巴的。还有那种硬皮儿的月饼也是那种干干巴巴很干涩的感觉。但是这个月饼呢，你再咬进去的时候，一口咬下去你会觉得口腔里是丰富的，就是那种软绵的感觉，它会瞬间的充斥到你的口腔里面去，而且 它不是那种腻腻的，共是十种口味的，包括了法式蓝莓口味。其中呢，我们在这个蓝莓口味里面用到的是安德鲁黑加仑蓝莓酱，所以它是这个挑料是非常讲究的。还有包括这个真正的蓝莓干都会有，还有法式樱桃味的月饼呢， 樱桃味的， 还有樱桃味的。 所以大家有没有吃过樱桃味的啊？你看樱桃。 你说这个樱桃的雪糕都很少吃，但是在月饼里面我们却做到了有，而且用到的这个酱呢也是安德鲁的樱桃酱， 樱桃酱， 对、 啊、 樱桃酱的。还有我们这个法式覆盆子口味、这个口味一般在月饼里面也基本上没见过， 几乎都没听说过覆盆子的。 对、 啊、 但是我们今天会有添加这个覆盆子口味的月饼，包括法式蔓越莓口味的，蔓越莓口味的、 啊、 还有法式提拉米苏，这是我 最 喜欢 的 一个，我 的 最爱、 啊、 没错。还有法式巧克力口味，因为法国的巧克力大家都知道非常有名的、很多人都特别爱吃，因为巧克力就觉得很浓香、今天我们就把这个法国制作巧克力的工艺用到了我们制作月饼的工艺里面，所以你就觉得、哎，我又像在吃蛋糕，又像在吃法国巧克力，还像在吃中国的 月 饼、 啊、 就是一举三得了、 哎、 还有我们有法式草莓味的月饼，还有这个法式玫瑰芝士味的月饼。 玫瑰芝士，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些个馅料的好吃的月饼哈，这款月饼啊，吃到嘴里边呢，甜而不腻，甜而不齁哈， 对，感觉它是有那种阶级境地的感觉，就是一层一层慢慢的甜、 哎。它做出这种糕点，跟我们传统咱们在国内吃到是完全不一样 的，不同的。其实我们这个月饼啊，您拿回家不光中秋节可以吃，真的您可以当做这个日常的下午茶的这个点心来吃， 哎、没错，真的是可以的。这个老年人吃呢，第一呢，它不硬。很酥软， 对， 很酥软，你吃到嘴里面根本你牙口不好没有问题， 不像五仁的会隔牙， 嘎嘣一下牙掉了，它不会那样哈。 对， 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更没有问题了，尤其上班族，这个因为它每一块都是属于独立包装的，而且每一块的独立包装很精美，它是锡纸的这么一个包装， 是 啊、很安全。这个食品卫生您放心，您放到包里边拿到单位，就像刚才锦怡说的，每天下午啊，您这个休息的时候，冲上一杯咖啡，来点下午茶。哎，太美了， 对，太赞了。然后哪怕在家里的时候呢，你也可以这个日常没事来吃，或者是孩子上学的时候、早上来不及吃早点了， 哎，给小孩装一块， 给他装两块就可以了、 小朋友吃呢更好了。我相信啊，这小朋友吃上这个月饼之后就不会再吃其他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了， 没错 啊。所以说这款月饼真的适合一家老少啊，尤其在中秋节这么一个团圆的日子里边，全家在一起吃月饼赏月亮哈、太美了。来再说一下这款月饼市场价格多少钱，今天我们北广购物带给我们北广听众的价格是多少钱？ 我们在市面上销售呢，至少要在400块钱以上的，因为我们这个是法国印象礼盒，也是法式经典的一个经典产品。但是我们在这个北广购物给大家做到的价格是358块钱，您记住是两盒礼盒带回去，每一个礼盒呢都是400克的净含量，两个礼盒加在一起一共是800克，一共有16块月饼。十种口味，您可以任意来选择。 好的，说一下我们电话，电话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传统的月饼有很多种，京式的、广式的、苏式的，还有什么最近几年有这台式的、台湾的。 对， 港式的、徽式的，品种太多了。 没错， 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法式的月饼。 法式的月饼， 法式的月饼啊，跟这个传统的月饼呢，我们吃到都是有所区别的。因为一，它结合了我们中国传统月饼的特色。它整个的这个造型啊，它的讲究啊，然后它里边有这个馅料啊，以及它在中国传统文化上的这些个作用。另外一个，它又结合了法式糕点的精良的制作工艺。 对， 另外它的选材。都是来自于这个精心挑选的水果果酱类的选材， 没错， 所以它真的是结合了法式糕点的精心制作，吃起来感觉那是相当的甜美，回味无穷啊。 没错，其实大洋说的一点都没有夸张哈，刚才我们说到的法式蓝莓口味的，它用到的呢这个果酱是用安德鲁黑加仑蓝莓酱，这种蓝莓酱呢可能在市面上您单独想去买都很难买到的，包括我们今天樱桃味道的用到的是安德鲁樱桃酱，以及覆盆子口味的，还有我们蔓越莓口味的也都是安德鲁蔓越莓酱，就是 想想都感觉那个果酱是非常招非常高级的。 没错，你知道商场超市买到这些果酱也不止这些钱哈。 对呀、 啊，而且这个月饼礼盒，说实话看起来哈。可能我们广播您看不到，但如果您今天打电话订购，您拿回家，您一看这个礼盒就是非常的赞。它整个礼盒是属于这个蓝色的主体的基调，上面是法国的这个埃菲尔铁塔的这些个造型哈。 嗯。 包装非常的 像法国乡村那种简约风格， 很大方，很简约。 对，但是用到的是铁盒呢，又会感觉整个是那种高端大气上档次的设计。 对，一般我用完这种铁盒都留着，啊、里边再装点小东西，还挺实用 的。 所以这个铁盒拿回家里边，您送朋友太有面子了， 太有面子， 您自己吃绝对没有问题。里边的味道，吃上一块啊，你马上就要尝，哎，那个是什么口味的？我再尝尝。 对对对， 那是什么口味的？我再尝尝。一会儿一盒没了， 对，就想哎， 就是这么好吃，毫不夸张。因为确实这款月饼，大洋之前为咱们的北广购物的听众朋友，我试吃了一下，感觉还是很好的哈。 是， 另外这一款月饼呢，它里边的馅儿一共是有十种， 有法式蓝莓口味的，法式樱桃味的，法式覆盆子口味，法式蔓越莓口味，法式提拉米苏味，以及法式巧克力味，法式草莓味，还有法式玫瑰芝士味的月饼。 所以你听一听哈，有很多可能我们之前都没有吃过哈，但是确实非常的赞。你想一想，在这个时候，如果你到商场超市买一盒像样的月饼，就是像样的一盒哈，有这个包装的，你可以送朋友的，或者说自己回家送给丈母娘啊什么的哈，这种月饼一盒，你在超市买也在两三百块钱。 啊，这肯定的， 也得两三百块钱。 您说我要这个做这个月饼经典一点儿，包装漂亮一点儿、 那就更贵了。 这个、对呀、啊，这个种类、口味还有这个块数再多一点的话，这个价格肯定要三四百块钱。 啊，那就更贵了，还有更贵的。 对， 但是那些月饼也都是属于传统的月饼， 基本上拿回去丈母娘就会说，怎么又乱花钱买月饼，谁吃啊？ 哎、对，传统的月饼呢？ 是。 这些年用一句流行的话来说，吃的已经有一些倦怠了，所以我们需要换一换新的口味。但是换新口味，我们不是浪费钱，不是瞎花钱，而是真的买到一款质优价廉、口感非常好的一款月饼，那就是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法式经典月饼。就是一句话告诉您，买了这款月饼您绝对不后悔，吃了这款月饼之后您还会再打电话来订购这款产品。 没错， 味道就是这么好哈。好了，那再说一下我们的价格和今天我们北广购物推荐给大家这个产品的规格，好不好？ 好，今天呢给大家带回去的是358块钱，一共有两个礼盒带回家，然后呢每一盒净含量都是400克，两盒加在一起是800克。同时我们两盒加在一起呢，一共会有16块月饼，一共有10种口味任您来选择。 好的，同时每一盒里边还有一个埃菲尔铁塔的小模型。 对，每一个礼盒都会有一个埃菲尔铁塔的这个小摆件，还有我们的一个湿巾，都是那种平时你也可以放在家里来这个装饰屋子的， 对对对， 是 随盒送给大家了。一共是358块钱法式经典月饼，不如今年这个中秋节就让我们赏着月亮吃着法式经典月饼来一起全家度过哈。说一下电话，电话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最后还是那句话，好的产品推荐给您，选择权在您的手中。 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您即将收听的是整点快报。北京数字广播与众投天地联合出品首档实体创业对话节目《投其所好》。本期为您播出餐饮 O2O 创业大潮，听来自宅食颂的创始人牧羊的梦想，餐饮老板内参秦朝亲情助阵，更有投资人众投天地 CEO 王小新的精彩点评。收听订阅官方微信公众号投其所好，还原创与投交锋场景，创业干货每天推送，线上线下互动交流，赢取成功事业大礼包。小公益，大文明，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北京新闻广播公益时间。 哎，他怎么样啊？ 他娇艳动人， 他使我飘飘欲仙，可是他掏空了我的生命。 珍爱生命，拒绝毒品，远离罂粟那美丽的陷阱。